转眼，你走得有多痛，路有多浓，让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，心碎了才懂。相信那一天抵过永远，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，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，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。你走了有多痛，痛有多浓，让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，心碎了才懂。 音乐旅途今天的第一首歌，听到如果云知道， 只剩下心在一起逃，你不会知道。太多回忆哽住呼吸，

生活当中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，要懂得坚强，要不怕挫折，训练自己更乐观的思考问题。也正是早期的艰难成就了今天坚强的李佳薇，也是煎熬想传递给歌迷的讯息。一起来听到来自李佳薇《煎熬》。 来打扰我想要安静的思考，天平上让爱恨不在想你就平衡不了，我本本还是挂不掉这风暴。心一跳，爱就开始煎熬，每一分每一秒我在伤，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听到来自张学友《慢慢》。 心慢慢疼，慢慢冷，慢慢等不到爱人，付出一生收回几成，情不能分，不能恨，不能太轻易信任，怎爱一回竟是伤痕。泪慢慢流，慢慢伤，慢慢变成了朋友，寂寞的夜独自承受，爱不能救，

音乐旅途今天的第一首歌，听到这一首《我爱你》。 我爱你，迎着清晨的阳光。我爱你，暮色之中依靠车窗，你睡在这里，徜徉在梦里，匆忙的一天。又过去，我爱你，嘴角泛起的涟漪。我爱你，眼角微微闪动的泪滴。我这样爱你，就在这里，不害怕沿途多少距离，只害怕从未遇见你。简简单单的字句，明明白白的这一生一生重复着，但一次一次更响亮的歌，起起落落的旋律，时时刻刻陪伴着你。别害羞好吗？你看你有拥抱，让我们熟悉。我爱你，静听花开的声音。我爱你，亲吻落叶飘过的气息。我这样爱你，这样爱你，想把你细心收集，借我一生寄去。简简单单的字句，明明白白的这一生一生重复着，但一次一次更响亮的歌，起起落落的旋律，刻刻陪伴着你。别躲藏好吗？你看你有拥抱和代替言语。

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的歌名第一个字同样是我，叫做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。这首歌由陈绮贞演唱，由韩寒作词，陈光荣作曲，是金城武、周冬雨主演的电影《喜欢你》的主题曲。一起来听到这首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。 上海的街道，雪山在边上，你靠着车窗，我心脏一旁。我们去哪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一起来听到来自陈慧琳《记事本》。 随身携带的记事本写着许多事，都是关于你。你讨厌被冷落，习惯被守候，寂寞才找我。我看见自己写下的心情，把自己放在卑微的后头，等你等太久，想你泪会流，而幸福快乐是什么？爱的痛了，痛的哭了，哭的累了，日记本执着记载着你的好，像上瘾的毒药，它反复骗着我。爱的痛了，痛的哭了，哭的累了，矛盾心里找些借口，劝自己要放手，闭上眼让你走，烧掉日记重新来过。